锵锵三人行，今天我请来这位嘉宾，大家一看以为咱们凤凰新闻口开总编会呢，总编之间李宁思老师。哎，实际上咱们凤凰不光是新闻人啊，咱们还有翻译人，这才子是吧？ 是。 而且呢，凤凰的一些人我就发现啊，有一些有各种各样情节的人。哎，比如说李宁思老师，他就有点苏俄情节。哎，其实今天请李老师来啊，是一个好久的约会了。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那个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个时候呢，他刚得诺贝尔奖，致那个他领奖词的时候，我就约李老师， 找我来了， 因为他翻译了。你说这叫正巧，他翻译的是那个出版叫《我是女兵，我是女人》。 对， 你有一个正确的名字。 实际上，他的原名应该叫做《在战争中没有女人的面孔》啊，按字面翻译，那么我那个时候把它翻译成战争中没有女性。 那为什么最后书名变成我是女兵我是女人呢？ 我是女人可能女人比较好卖啊，女兵也好卖，女人也比较好卖。 所以 主要是一个卖。我认为确实卖得不错。 是有这俩女字我都买是吧？ 我觉得这他都已经获奖，就不需要这样，你可以改回去了。 所以你就知道标题党不光互联网上有， 是标题党， 出版社都有标题党。 那当然 是吧。而且呢，我上次跟这个李老师说，我说你这是译者呀，你他得奖了，你给聊聊啊。 对， 他说我正在翻译一本书，你等等我。哎， 对， 正好这本书我们也可以给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个二手时间，李老师这个印出来了。所以呢，现在咱这个约会应该践行了。可以先看看照片啊，这个有些朋友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你再看下边。哎，这是上一本。啊，这个书讲的是二战的时候， 二战时期的女兵， 苏联的女兵， 苏联女兵， 听说有80万到100万女兵， 100万到200万， 一百万的， 对，他这本书里边讲的是几百万女兵。 哎呦，你再看下边，这个呢，这就是这本二手时间的书啊，在各国的这个版本的， 这是德文本， 对，德文本 封面， 对， 再看下边， 这就是这本书，对， 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本书应该是波兰文的 啊，你再看下边。 这是俄文的原文， 这是俄文原本。它这个封面是个什么设计啊？ 它这个设计啊，它和就是这个战争中没有女性，就是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讲不清楚这个，但我只知道是女的。这两本书的封面是一样，它是苏联的时代出版社的。我的两本书的翻译都根据这本书翻译的。 啊、 这本书是应该是在俄语里边是个全本。 哦， 那这个封面它也比较有象征意义了。 啊， 这就是二手时间。 哎，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啊，他的一个特点你注意的没有，他在这个领奖词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有意想解释一下，他说很多人说我搞的不叫文学，为什么得文学奖，很多人说我弄的是文献，但是他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可是现在在这个节奏变化这么快的一个时代，谁能说得清文学是什么，他就说一切都在跨出边界，就是文学和事实好像都存在这个跨出边界，而且呢他弄的纪实，有些人说啊，要老是这种纪实像纪录片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切尔诺贝利，比如说二战的女兵，好像说会不会让人看得昏昏欲睡，我倒觉得啊，他是偶尔露峥嵘，他在一些平时的这种记叙当中啊，有时候出来一个细节啊，能把你给吓着了，你比如说他这个领奖词里就讲到，他就讲他写那个阿富汗，参加苏联士兵，前苏联士兵参加阿富汗战争，他说有个年轻士兵跟他说，说你知道什么是战争吗，说前两天我的朋友被枪打中了头部，打中之后他还紧走了好几米，为什么，为了去接住自己被打出来的脑子。我觉得这本书里是不是也经常有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东西， 在这个那叫新皮娃娃兵，还有这个战争中没有女性，我是女人也是女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还有这本书里边其实都贯穿着他对苏联的战争时期的人的采访，从阿富汗战争、二战，还有呢是这个车臣战争，你刚才讲那个打出来捧着脑袋，其实呢我听说过我们的军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往前冲锋的时候，一颗对方的这种就榴弹吧， 榴弹 把头颅打下之后，血往上冲得很高，2米，继续往前冲锋，这就是人的一种惯性。但这种情景谁能写出来？苏联文学，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觉得他这批作家呢是唯一写出来的。其他国家的文学，你不管是这个西线无战事，我觉得。 没有这种， 没有写这样，就这样真实的残酷的， 告诉你，战争不是游戏， 对， 没有苏联文学。 我觉得太奇特了，就俄罗斯文学真的是，你比如说像他的文字啊，你说有多华丽，完全不是， 很沉重，甚至有些确实是， 真的是太沉重。但是他的文字是朴实的，在写那些很沉重的事情，他的整个叙事的方式啊，其实甚至是很魔幻的，他那么多个角度，那么多东西组织在一起。所以这就让我想起来你刚一开始讲什么叫文学啊。我觉得今天有时候很多人对文学那个想象太狭隘，觉得好像非得虚构才叫文学。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丘吉尔怎么办？因为丘吉尔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也是获诺贝尔文学 奖，他拿的奖的主要作品就二次大战回忆录嘛。那个也不能叫虚构，对不对？那其实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读过刘明艳那个时代，就报告文学最红火的时代。现在报告文学好像过去了，比如说一直到后来到了钱刚的时候写唐山大地震，我觉得他呢，就他这个其实某意义上是个报告文学， 就是报告文学， 对，但是呢，报告文学就能够让人看到为什么他又是报告又是文学，不在于他讲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而在于他拿事实材料之后你怎么去组织，你怎么去叙事，你怎么选择，你注意到谁。比如说讲战争，以前有谁讲战争，比如说像刚才林斯讲那个，会注意到那样的场面，以前有谁讲战争会注意到那些战争中没有脸孔的女人，以前有谁讲战争会看到那些棺材该怎么运回去这样的一些场面，没有。 而且真是啊，他是这个，我觉得他这路子啊，就是是用事实啊把什么道理啊都隐藏在里边。你就你看，我就记得他写这个切尔诺贝利，我看过一个节选，就那个惊人的嘛，就是说 对， 当时前苏联政府隐瞒真相，这个附近的这个城市还在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这个杀死人的高辐射情况下举行游行，载歌载舞，最后那个领导人自杀了，听说是多少年之后受不了内心的这种谴责，就自杀了。你看这个里边有太多让我们感触的东西。 他这个首先我很同意文道说，他这个所谓苏联纪实文学在中国应该叫报告文学，但是他用的纪实是文献的这个词，那么文学用的是艺术两个词。这个我翻译他这两本书的时候呢，一本书是30年前，那个时候坦率的说，作为一个小编辑啊，刚刚学了俄罗斯文学出来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没有好。 不，我当时问你，他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名，你为什么要选择翻译他那个呢？ 就是女人嘛。 你也是 战争和女人加在一起 啊。 当时我是到这个内部书店去翻，进口到北京的这个一本叫《十月》杂志，看到里边这个作家完全没有名气，我只是看到战争、女人两个词，能够把战争和女人联系在一起的，就好像把死亡和女人联系在一起呢，这值得一看。 哎，有什么你现在觉得印象深刻的细节？你给我们讲一段。 我的印象深刻就是说， 让你触目惊心的。 我触目惊心的，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说明不是很高大上，但是呢可能比较畅销。比如说这个二战的女兵那本书里边啊，讲到俄国军队里边有一种，大家军队之间，咱们是男兵之间，有一种专门词叫 baby red， 这叫什么？这叫野战老婆，我们叫这叫二奶，叫野战二奶。他们彼此之间说我们苏联人是没有慰安妇的，对不对？有些国家有，我们没有，但是这个女兵说，我周围全是男人呢、男人就是男人，他们上战场的时候把我做妹妹，回到战壕里边，我周围就围着一群狼， 就说所谓这种野战老婆也是女兵。 然后他说什么？对，他因为卫生员嘛， 对， 那么他说我呢，为了我的安全，我找最大的官，我给营长，你觉得这是一种苟且，或者是男女之间的事吗？他的高尚在哪儿呢？他的高尚在于，这位营长呢，我不爱他，但是我如果晚上不进他的窑洞，我周围的人我就会被狼包住了啊。可是这营长牺牲了，又来一个营长，这个营长我是真的爱他。 哎呦， 你看，这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故事和细节，他有一种特别。 这个营长呢，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但是我爱他。战争结束之后，他一去不复返，给我留下一个女儿。他不能再复返了，他回到他的真正的家庭里去了。就这样的一些故事呢，他是通过这些女人来讲，他就用的词很朴实，因为一个你像他口语能讲到什么， 而且 他不会像 士兵 啊，他不会像什么娜塔莎罗斯托娃这样的一种托尔斯泰的笔下的那些什么图格涅夫的人，他就是讲话。 而且这个细节里头你能想到很多深意哈、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当时前苏联的这个女兵啊，我觉得真是这才叫咱们说的战士的责任重啊，妇女的冤仇深。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这一两百万呢、照这个刘老师讲，你看当时的女兵，问题是当时的女兵啊，她不光是卫生员后方的，她有这个狙击手，有侦察兵，有这个战斗员，有飞行员，战斗机的飞行员。你看这些女兵，这很漂亮。你再看下边这些女兵啊，女兵在当年的这个照片，这身后是不是啊、就是你看飞行员这个你再看这是当时苏联的女兵。再看这个，你看我印象很深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就讲到一个、就是说妇女的这个命运。他说卫国战争结束了，男人们去夸耀他们是战争英雄， 是， 但是女人们呢收起了他们的这个英雄证，收起了他们的伤员证、因为对他们来说生活中另一场战斗开始了，他们要去建立个家庭。 没错、 我觉得这是 很难建立家庭。从战场上回来的女人呢，他们不像从战场回来的男人，当时从战场回来的男人呢，哪怕你是残疾，就像这本书里讲的，那乡村女人推着小车 接 去接呀，家里没有男人、他希望有男人的味道。可是女兵回来之后呢，受到歧视，找工作找不到，回到村里边人家说、你看她跟男人打过仗的啊，就说整个这个女人 还嫌你脏， 她从心灵上，她从身体上，还有她整个社会对她的歧视呢，是相当严重。她这个真是不要写什么什么佐雅舒拉的故事，这里面讲的真实的女人的痛苦，就是那本书里边啊。 你看在这个格罗斯曼就那个生活与命运、包括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有很多前苏联的作家身上啊，我感觉到他们有一种灵魂。这种灵魂咱不能说中国人就没有啊，但是我总是对俄罗斯的这种作家的这个灵魂感触非常深， 非常沉重。 你觉得他好像背负着这个民族啊、这种苦难啊、你看到现在俄罗斯按说也是讲究享受了、搞市场经济了，但是你看他那颗灵魂啊仍然在追问。甚至有一个人就说起过，就是说他去采访有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说我们干什么要奢侈的生活， 对， 是吧？没有苦难我们怎么可能有灵魂的这种什么升华。文道，你觉得这种灵魂是什么呢？ 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谜题。我听很多不同的讲法，有一些别的国家的作家去形容俄罗斯的所谓的灵魂是不是比如说会追溯到他们东正教的关系啊，有的人会追溯到是不是因为他的那种天寒地冻，比如说西伯利亚，你别说走铁路的话，八天那个景色是重复的，你会觉得有一种无所逃于天地间的那种压力，你无处可走，那种悲哀是地理环境跟天候就会让你悲哀，有人这么讲，但我也不太清楚。但你就看到俄罗斯文学是有个腔调，是有一种它独特的一种就别的国家文学，你一看你就比较的出来，比如最明显跟法国比起来， 就是 分别 高 太大了。但你我也没办法准确形容那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你能意会到什么呢？ 我同意文道刚才说的，它的一个民族性啊，它取决于这个民族生长的一种环境。当然，它和它的宗教和它的一种人性当中，甚至是血液，我想都是有关系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民族当中，它有东欧斯拉夫人，也有蒙古人，他的这种脾气当中呢，有做奴性的，又有做暴君的，就像马克思说俄罗斯就是一个停滞不动的鞑靼，其实他原意叫蒙古人，我们看成鞑靼就是蒙古人嘛， 是 当时在这个金藏汗国统治300年嘛，但是俄国人呢，他同时又有一种宗教的情怀，这宗教的情怀就是苦难，就是美丽， 对， 这家伙真是、 悲壮。就说你们西方人，你们法国人很轻飘啊，你们总统就随便和一个女人的这个全国人民拥护他啊， 我们不行，我们任何一个作家不仅仅是你的书高大，你人也要做得高大， 对， 这就负担很重。 对， 你说你文涛，你本来你这个节目做得很好，然后人要求你做人和你做节目一样， 对， 俄国人有的时候要求你，比如说别林斯基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你要是好的理论家，你必须人格也好。 对， 法国人无所谓。 对， 这我可以是吧，或者会 怎么搞都行。 这个培根，说是培根和大坏蛋嘛，但是行，这就欧洲人和东方人不一样。 这是道成肉身的传统。 对啊，他要求你 就跟要求耶稣一样嘛。 对啊， 你宣扬什么，你就是什么。 你就得是什么，说说生活的很沉重。然后俄罗斯当他破败了之后，他们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喝假酒。上个星期有一车伏特加。在俄罗斯新闻当中，重车翻车，农民们抢伏特加，他们全是假酒。嗯，可是他们喝着假酒的，他们还想什么？我们俄罗斯的命运，我们俄罗斯是个强国呀！啊，我们在世界上怎么没有俄罗斯呢？这就是俄罗斯人， 很奇怪。而且你看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啊，他还老讲一个，他说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有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唯一能讲述一个大国实施一场实验的文学。他就说，我经常被人问为什么你总是写悲剧，因为他觉得，你看这跟咱们中国相比较很有意思哈。他觉得俄罗斯到今天还有一种人，他叫做红色的人。 对， 就当年苏维埃，还而且还有苏维埃那样的记忆， 是， 而且也看不惯今天。 这本书的这本二手时间的副标题就是红色人类的终结。当时我想把它作为副标题，后来我看了他五本书之后，我发现他这意思就是说我从此乌托邦五本红色人类的书，这本是最后一本，他这个意思。而他确实是写了红色人类的终结，他说我是红色人，这是一个红色人。还有一种他叫苏联，他俄语叫做Sovik， 就是我怎么翻译，我把它翻译成苏维埃人，后来我翻译成苏联分子。就是他有点蔑视，就好像你说犹太佬、美国佬一样，他们说我就是苏联分子。我本来翻译成那个苏维族或者是苏联族，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人是 他这个特定人，就是说我就是一个，就是从脑子里到身体我就有感情，我就是怀念 苏联，丢不掉那个苏联， 我就抹不掉苏联。 对， 我为苏联痛苦。 对， 苏联很穷吧，我是穷，但是我为他骄傲。 对， 那他对今天的俄罗斯是什么感情呢？ 对今天的俄罗斯，他认为是这个暴力资本主义，认为是中央情报局搞把苏联给搞垮了。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共济会。但戈尔巴乔夫到底何许人呢？这里边有一个克里姆林宫的退休官员他在接受作者采访的时候说了半天，最后说戈尔巴乔夫到底是谁呢？老实说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到底和叶利钦演的是哪场戏呢？我至今也不知道。这就是个悬念。所以这就是我联系到的，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是共济会的，说雅科夫列夫就是当时他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推行公开化的，还有叶利钦，但这是查无实据的。可是他们有人说他是拿中情局的钱有人说他是这个共济会，有人说他是一个天真的知识分子。这里边讲他叫我开始以为他叫六零后，其实不是六零后，他里边有个叫 Shestisiatki， 他这个六零后不是我们讲的你们或者是六零后七零后，他是六零后六十年代的那批精英，知识分子精英，苏联共产党精英。他说戈尔巴乔夫是六零后的首领，那么我认为这是比较贴切的，就这些人是一种改革，就赫鲁晓夫改革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对， 他天真，他希望维护苏联， 对， 但后来失控。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这样的 一个，我也觉得 你这一说他是共济会啊什么的， 那个太有点太扯了，有点太扯。 但是， 我觉得这。而且我觉得像他克列谢维奇跟其他那些当年的苏联作家、俄罗斯作家，让我最觉得奇特的地方是，刚才林子讲的太好，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啊，这个民族，我们历史上看很多人都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给人感觉到有奴性，你知道吗？有时候很多人都这么批判，而且早年马克思主义者就很认为俄罗斯人是需要改造的，因为觉得他们骨子里有一种被奴役惯的奴性，从金帐汗国一直到沙皇政权。 但是他又有强国梦。 对，他是 还有使命感，还有上帝选择的民族，他也是上帝选择。 对，没错。因为东正教，我们知道后来本来是中西是君士坦丁堡。 对。 但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占领，消灭掉之后， 他们那时候莫斯科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是新的罗马嘛， 对 对，新罗马， 第三罗马， 第三罗马， 第二耶路撒冷， 对啊，他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吗？ 什么样的民族？ 对，他觉得自己。我 们先听一下广告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说他们有奴性，有威权性格，又自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民族之中又总有一小撮人，那撮人又被他们认为是英雄啊。这撮人是怎么样？好像永远没放弃过追问自己、责难自己，以及责难自己所有同胞，拿鞭子抽打自己的同胞。你像杜斯妥也夫斯基，甚至托尔斯泰，然后到现在他。就俄罗斯，你知道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嘛，知识分子这个词在西方语言里面最早就来自俄文嘛，对吧？那个概念就来自俄文，就是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比如说讲公知，你应该怎么样对社会要怎么样，对政府要有什么看法，对社老百姓要什么批判，这种想法其实是俄罗斯根深蒂固的。就他一方面是这么一个威权的一个民族性格，但是另一方面又很盛产这类型的作家知识分子。你比如说像阿列克谢维奇，就总是你们都忘了什么事儿吗？我来告诉你们，几乎像圣经的先知那个样子。 可是他告诉你的内容啊，让你不得不服。问题是，你觉得这家伙历史，他就是一个一个人生活里普通的人，士兵、女人，他的讲述。涓涓细流汇成这个一部壮阔的这大河，这真了不得。 主要是精神力量。虽然我当时我在刚获奖的时候，很多人来采访我说，首先呢，你们不要把它当成畅销书，啊，不是这种村上春树这样的畅销书。第二呢，你如果真是喜欢文学，特别是喜欢思考，建议读这个书，它这个思想的力量很强。比如说我在翻译这过程当中，我翻译了这本书，我认为，就现在人讲的毁了三观呢。 这毁了你什么三观 啊？你这个人生观方面啊，受到很大的触动。为什么中国现在在这个人追求奢华？追求奢华其实是人的本能。 对啊。 但你追求奢华的时候呢，你要想想奢华之后是什么。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人家想到了，甚至人家没奢华之前，人家说的你过了之后一片都是空虚，这里面讲一个叫空虚的啊，这种诱惑嘛，你空虚之后人生到底是什么啊？你家里是供个圣像啊，还是这里边讲的一个女人，就是用中国人看比较变态，他们俄国人女人有一种特别喜欢体谅或去爱受难的男人，从十二月党人开始，李文涛，那个文道，你们在这，高高在上，他不在乎。等你进了监狱，加个小包看你，到了监狱你可以登记结婚。这就是俄国女人，她的这种情怀呀，你说是宗教情怀呀？ 就想嫁给耶稣是吧？ 对，就这样的感觉。 咱们是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还有就是说，我们觉得普通人其实呢，当你有思想的时候，当你思考人生的时候，当你这里面还写了很多自杀者。 你刚才说有个元帅什么自杀？ 他是元帅，他是苏联总参谋长。九三之后，阿克西梅这个元帅呢，他自己叫阿赫罗梅耶夫。苏联元帅在克林姆林宫的办公室自杀，当时那种他就是讲的，他讲很全，他为什么自杀？他给戈尔巴乔夫检讨信，他本来是戈尔巴乔夫说你到那个黑海休假去吧。一听说八一九政变。同志给他写信，他跑回来了。跑回来就和这个戴总统，说我给你做点什么其他工作。后来戈尔巴乔夫说，他也给戈尔巴乔夫写检讨。政变失败之后，他在这个克林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自杀。那说明你想一个人自杀，他肯定他觉得这个国家完了。然后后来他这里边揭露他当初是和美国谈判的时候，他说我跟美国谈判谈了导弹什么多少公里，那我们跟美国人谈的我们大国呀。你最后一下子戈尔巴乔夫，我这边军方没谈完呢，你这边已经跟美国达成协议了，把我们军方出卖了，我们一个大国颜面全没有。他认为如果我活下去，这个时代也不是我的了。没错，后来果然就不是他的这个时代了。那他是属于后来当时是被人们都比较蔑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书里边对他，这个书好就好在他不对任何的事情做一种政治上的标签和评价，但是你自己去体会。 对， 一个能够献身于自己理想的人，他是阿富汗的老兵，但是他们这些苏联军人恰恰不同意侵略阿富汗。这里面很矛盾，充满了矛盾，这就是这本书的矛盾沉重啊。 对。 不过很有意思，好像通常都是有很多国家。